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8月3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关村大街将升级创业一条街，延至7.2公里。 王安顺现场检查督战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市原会规划方案完成，明年上半年开工建设。 曹妃甸15年内实现与北京同城化发展。 故宫博物院拾取宝笈特展今天起更换展品。 本周起6号线、10号线缩短平日列车运行间隔。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关村，梦开始的地方。 中关村创新创业季2015系列活动昨天在中关村广场拉开帷幕，整个活动将持续到月底，中关村大街全新规划也同时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中关村创新创业季启动。 11号上午，中关村创新创业季2015系列活动在中关村广场开幕，中关村核心区正式发布了中关村大街发展规划。 南起白石新桥，北至清华西门，全长共7.2公里，大街规划形成特色创意、科技金融、创新展示、创新核心以及协同创新等5大功能区段，重点对清华西门、中关村西区、海淀黄庄、四通桥、魏公村、首都体育馆等6个节点地区进行功能优化和环境改善。 去年6月，只有220米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开街，仅一年，日平均产生新企业1.6个。中关村大街是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全面升级。海淀区代理区长于军： 通过我们的业态调整，实现我们中关村大街这个街区的提升和转型。传统的电子卖场不能满足老百姓更丰富的需要，那么中关村将会出现一些包括像创新成果的体验店、商业模式孵化、产品和技术孵化和智能制造孵化为特征的一些新型的服务机构，也会出现像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一些为创新创业支撑的中介支撑机构。 开幕活动中，不少创新企业和产品展示吸人眼球。酷派德公司创始人陈山： 变形金刚车，它是一个电动车，但是收起来呢可以变成一个箱子，还可以放在手机上面，这手提上飞机啊都可以过，冲两个半小时可以走14公里，是一个很轻便的最后1公里的解决方案。 另外还有戒烟打火机、悬浮音响、充电钱包等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小物件让人惊叹。中关村创新创业季活动将在中关村核心区陆续举办全球创业大会、软硬件现实比赛、全球风险投资峰会等5大板块30多项创新创业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日前到朝阳区现场检查督战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他强调，要下定决心攻坚克难，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努力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高碑店再生水厂工程属本市加快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3年行动方案建设项目，年底完工后，出水水质将基本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4类水体标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再生水处理厂。王安顺强调，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直接关乎民生和城市公共服务，进度滞后的区县要高度重视，加快推进。在东南热电中心，燃气热电机组正在加紧建设，预计明年底投产。王安顺还检查了12个能源领域重点项目进展，叮嘱东南热电中心要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确保项目如期竣工，建设成为优质工程。要通过重大项目建设，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王安顺乘车沿途查看朝阳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焚烧二期工程后，来到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科普展厅，听取全市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情况汇报。王安顺指出，生活垃圾处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大事，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在减量化上下功夫，同时还要提高垃圾处理能力，最大限度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促进循环利用。市领导林克庆、张延坤、市政府秘书长李伟一同检查督战。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11号晚，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以2-0战胜世界排名第六的西班牙选手纳达尔，以一场网球男单世界顶级对决为2015中国网球公开赛画上完美句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为冠军德约科维奇颁奖。王安顺为德约科维奇颁发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冠军奖杯“中国之杯”，并对众多世界顶级选手来京参赛表示欢迎。本场比赛结束后，德约科维奇的世界排名继续稳居首位，纳达尔也获得了相应的排名积分。创办于2004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已经成为北京体育的一张名片，赛事国际影响力和品牌号召力不断增强，现场观众人数和赛事国际转播时长屡创新高。今年中网的赛事总奖金达到了创纪录的847万美元，吸引了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职业球员参赛。 今天出版的《北京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让枢纽转起来，贯彻中央和市委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文章说，当前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对全市群团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多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群团改革发展工作，并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群团创新发展之路。核心内容是把枢纽建起来，让枢纽转起来，从而最广泛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团结起来，让整个社会发展起来、活跃起来、和谐起来。这是我们应当继续坚持的基本经验和努力方向。让枢纽转起来，目的是让群团工作活跃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让整个社会更加和谐有序。全市各级党组织和群团组织都要切实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密切结合实际，紧密联系群众，与时俱进，创新实践，努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火热实践中建功立业，发挥更大作用。 北京日报报道，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举行。昨天，北京市园局发布消息，世园会园区规划已经完成，进入审批流程，预计明年上半年将开工建设。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是经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批准、国际展览局认可，由中国政府主办、北京市政府承办的最高级别的专业性博览会，将于2019年4月29号至10月7号举办，会期162天。预计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官方参展单位不少于100个，其他国内省区市和国内外企业参展不少于100个，国内外参观者不少于1600万人次。 据北京日报报道，拥有天然良港和广袤土地资源的曹妃甸与首钢、北控等企业有着良好的产业合作基础，在共建产业转移对接平台、承接非首都功能产业疏解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市、河北省日前在京共同对外发布《北京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指出，15年内，曹妃甸示范区将实现与北京的同城化发展。中国森田集团总投资150亿元的森田曹妃甸国际环保科技园项目，北京安贞医院、友谊医院、妇产医院两地合作等15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约500亿元，涉及旅游、服装、建材、金融、生态农业、环保科技、制造等方面。 据了解，随着京津冀一体化不断推进落地，北京、曹妃甸两地往来交流活动更加频繁。仅今年上半年到曹妃甸实地考察调研的企业就超过1000多家，合作领域也从产业合作拓展到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各个领域。目前对接北京企业达160多家，可谓硕果累累。 据北京日报报道，增开航线为京津冀旅客提供丰富的航线资源和旅游产品，加强空铁联运，给从北京南站到天津机场的旅客报销车票，长假期间对异地旅客实行48小时免费停车。天津机场一系列便民和优惠措施的实施，使得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天津机场共执行运输架次2573架次，同比增长20.9%，旅客吞吐量超过32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高达27.6%，有效地减轻了首都机场的压力，为京津冀旅客提供了优质的旅游服务。为首都机场分担客流，需要航线的支撑。今年中秋短假和国庆长假期间，天津机场相继新增舟山、越南芽庄、柬埔寨暹粒和金边等国内国际航线航班，同时还加密了澳门、桂林等航线，为京津冀旅客假期出行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航线资源和旅游产品。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故宫博物院在90周年院庆前夕推出的《拾取宝笈》特展，将在今天对第二期展览进行布展。第二期的展品将包括东晋顾恺之《列女图》的宋代摹本，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的唐代摹本，以及元代赵孟頫的《行书千字文卷》等书画精品。第二期将在10月13号开展，并持续到11月8号。故宫提示观众，《拾取宝笈》特展分为典藏篇和编纂篇两个部分，分别在武英殿和延禧宫同时展出，相互呼应，互为一体。观众可以有选择的观展，如需排队，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记者昨天探访发现，因为《拾取宝笈》特展二期即将更换部分展品，《清明上河图》昨天再次秒杀所有大展。记者昨天一进到午门，就看到了一条长队的队尾，他们都是赶着来参观《清明上河图》的观众。现场一名安保人员预计，队尾的游客至少需要排13个小时才能观展，估计要等到夜里。为了保证后面进入的游客不会积压，故宫武英殿的工作人员在入口处举着限时参观3分钟的牌子，提醒参观《清明上河图》的观众快速观展。据了解，《清明上河图》再次展出要等到2020年。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故宫对外开放的4个新区域正式迎客，虽然目前客流量不大，但故宫方面预计，随着《拾取宝笈》特展更换展品，这些区域有可能形成新的堵点。为此，故宫计划在6个重点展览区域进行限流管控。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下一步故宫计划实现门票全都通过网络预约，取消现场售票窗口，同时将增加分销渠道，为网络预约购票提供更多便利。另外，故宫将研发网络预约购票系统的手机版，实现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系统购票。此外，在端门设立票务服务中心，为不方便网上购票的观众提供帮助和服务。另外，考虑到一天当中观众扎堆在上午10点半到中午12点左右进宫，容易造成聚集拥堵，故宫正在研究方案，将从时间上进一步细化分流限流工作，要求观众按照预约时段来院参观。 新闻广播消息，为了有效缓解10号线高峰客流压力，本周起北京地铁6号线、10号线将缩短平日高峰列车运行间隔。13号开始，10号线使用新编运行图，最大上线车组数由92组增加到98组，开行列数增加26列。列车外环早高峰间隔由2分05秒缩短到2分钟，运力提高4.2%。内环早高峰间隔由2分30秒缩短到2分15秒。运力提高11.1%。此外，10月15号6号线也将使用新编平日列车运行图，早高峰运行间隔由3分15秒缩短到3分钟，晚高峰运行间隔由3分钟缩短到2分45秒。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土地市场商品住宅用地成交为275公顷，仅占全年住宅供地计划的37%。前三季度住宅用地的供地量也滑落至近十年最低水平。从当前本市土地市场来看，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在本月密集挂出5宗住宅性质用地，使得当前挂牌交易的宅地数量达到8宗之多。有业内人士统计，这8宗住宅用地的土地面积共计72.6公顷，规划建筑面积1468600平方米。如果这8宗住宅地块都如期出让的话，本月北京的住宅用地成交宗数将创下近21个月新高。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1月到8月，本市邮政业收入完成152.73亿元，同比增长11.35%。其中，本市快递业务量达到8亿5000万件，同比增长21.78%。据介绍，2014年全国快递业务量首次突破百亿大关，完成140亿件，稳居世界第一，最高日处理量超过1亿件。其中，北京市邮政业收入超过214亿元，占北京市 GDP 的比重为1.07%，在首都服务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沈向东，男，1956年出生，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主任医师，2015年一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沈向东曾3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首都十大健康卫士，很多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孩子经他治疗重获新生。他把病人当亲人，常用自己的工资贴补贫困患者。他主动把手机号留给病人，业余时间义务为他们答疑解惑。即便在查出患肺癌后，他仍坚持给患儿做手术达半年之久。 陈磊，男，1984年出生，北京市临空经济核心区管理委员会科员。2015年7月12号，陈磊与朋友在黑龙潭景区游玩，听到有人在水中呼喊救命，陈磊毫不犹豫立刻跳进水里，成功将2名落水女孩救起，事后默默离开。当晚，2名女孩通过百度贴吧辗转找到陈磊，表示了谢意。 蓝天野，男，1927年出生，著名表演艺术家。他曾在《茶馆》《蔡文姬》等人艺话剧中塑造过众多经典形象。2013年获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离休后仍心系话剧事业，多年来为青年演员讲授戏剧表演理论和技巧。2015年，88岁的他再次执导《贵妇还乡》。因劳累过度，身体虚弱，边输液边排练，最终让观众领略了这部剧作的无穷魅力。近些年，他将自己的画作义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公益事业。 梁慧兰，女，1976年出生，朝阳区八里庄东里社区助老志愿者。她20年如一日，先后帮助过10几位社区孤寡老人。由他组织的慧兰孝亲敬老服务队为300多位孤寡、空巢、残疾老人提供长期固定爱心服务。 董跃东，男，1936年出生，通州区退休教师。董跃东和老伴是一级教师，退休后在家做起了义务家教，一干就是10年多。他们先后义务为80多名学生辅导语文、历史、数学、化学等科目，其中几个孩子多年被评为3好学生。董跃东和老伴的心愿是义务家教发挥余热，永不退休。 王震，男，1977年出生，北京红爹之家志愿服务队创始人。他以雷锋为榜样，坚持为群众做好事。他创建的北京红爹之家志愿服务队先后开展组织了助残、敬老、帮困等一系列公益活动，受益群众上万人。 王文斌， 女，1979年出生，北京市利泽汽车修理厂经理。她2004年开始投身慈善事业，先后助养顺义区太阳村11个孩子，负责他们生活和探亲的费用，捐款近15万元。为监狱服刑人员的100个孩子捐款5万元，让他们重返校园；为骨癌患者捐款5万元等。截至目前，他累计捐款40多万元，用自己的一份力诠释属于他的慈善。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上周大风降温，秋意渐浓，本周天气以微风和晴天为主，气温有所回升。周六夜间预计将有小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本周一周二天气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回升，秋高气爽，适宜出行，但昼夜温差大，早晚出行注意保暖。本周一到周五最高温维持在23到25度之间，最低温在9到11度之间，以晴天为主，只有周三多云，周六阴转小雨，小雨将在深夜来临，周日晴转阴。本周早晚温差大，注意增减衣物，避免感冒。再来说说空气质量，空气污染指数也就是 AQI 划分为6级，指数越大级别就越高，污染也就越严重。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本市持续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今天白天预计空气质量为1级优，预计周二空气质量为2级良，周三3级达到轻度污染，周四空气质量是4级下降到中度污染。本周前半程空气质量从优转差，市民户外活动需注意。 出租车司机常某利用滴滴打车平台漏洞刷单套现，非法获利3万多元。近日常某被海淀区检察院以诈骗罪批准逮捕，这也是全国第一例滴滴打车刷单套现犯罪案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据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韩志泰介绍，嫌疑人常某的犯罪方式即注册新的乘客账户，获得滴滴公司的新用户优惠券，用新账户交单，虚构假的行程，然后用自己的司机端接活，用优惠券支付。这样一来，滴滴给乘客的补贴就自然进入了常某的腰包。这个听上去并不复杂的犯罪，实施起来却有诸多难题。韩志泰说， 例如你要注册这个乘客端账户，你需要很多的手机号码，对吧？你如果用一两个手机号码，你就只能刷一两笔单，那很多的手机号码你从哪里来？你在支付的过程中，司机端账户，然后他是要就是说审核的。 为了达到目的，常某专门花了近1000元学习刷单技巧，而围绕刷单形成的黑色产业链，在常某的犯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像最开始的就有人去卖给你这些手机号，刷单软件你去哪弄？那有人给你提供这些软件。怎么操作这个，那有人去教你，然后呢，那你这个钱得导出来，需要多个司机账户，好，有人帮你去注册，或者呢你去买别的司机的账户。然后再就是呢，就说如果你司机绑定了这个账户之后，银行卡都是实名的，那到时候根据这个卡也能找到你这个人，就网上就出现了专门卖卡的这些人。所以就整个一套产业呢，就是说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提供什么。 短短4个月内，常某非法获利3万多元，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缜密侦查，常某的犯罪事实被一一查证，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其批准逮捕。据韩志泰介绍，常某一案或者是互联网刷单套现犯罪的冰山一角，随着职业刷单人抱团刷单的现象出现，互联网刷单套现现象愈演愈烈，不光是滴滴、优步、美团等网站都纷纷中招。滴滴公司公关部叶云说， 一旦发现你通过刷单被取获利的话，不光你的这个非法获利会被这个扣除，同时我们还将扣除他非法获利的这个所得的3倍以上作为一个惩罚。 而相关部门也在加大对于这一违法不诚信行为的打击力度。韩志泰说， 诈骗费是达到5000块钱就可以立案侦查了。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4，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河北高碑店新发地农产品物流园将于10月正式投入运营，为北京供菜。 2015年10月，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在10月17号、18号和24号、25号进行，58000多名自考生将走进考场。 北京教育考试院自考办相关负责人提醒说，考生需要在考前再次熟悉考场规则，谨防无意违规。 以影像世纪为主题的北京国际摄影周2015将于10月24号开幕。本届摄影周有40多项展览、论坛和主题活动，分布在13个站点举行。摄影展从10月24号持续到11月1号，主会场设在中华世纪坛。 北京先农坛五处复建匾额日前亮相，支持这些匾额在损毁60余年、经过一年时间的复建后首度亮相。今后先农坛内还将有10多处匾额陆续得到复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王艳，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9.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内饰材质达到婴幼儿安全标准，没感受过北欧般洁净的车内环境，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起当众卖音响。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刷单形成产业链，安全专家提示有风险。下面是详细报道。最近，海淀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捕了全国首例通过打车软件进行刷单套现案件的嫌疑人。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打车、外卖还是电商，都普遍存在刷单的现象。网上甚至出现大量刷单工具和教程，刷单已经成为一条产业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刷单是刷单者用虚假的消费行为骗取平台补贴，提高软件流量或者网店销量的行为。记者在某电商网站搜索发现，多家店铺出售改装后的手机或者刷单软件，其中一家店铺出售的改装手机分为2种，跑单机和打针机。记者联系到这位在上海的店主。 跑单机是虚拟跑，就是在家操作，然后出的轨迹和外面跑真车，就是说你开一个车出去跑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专门的在家操作的刷单软件。 这位店主又介绍了所谓的打针机。 打针机呢是一个改装号的软件，它不仅仅用于那个优步，是用于那个各种平台的刷单，包括淘宝网，包括那个糯米、美团。 这位店主说，刷单软件可以更改手机的机型、IP 地址等关键要素，让平台误以为每次都是不同的手机在下订单。一位资深网络安全工程师认为，网络后台有基本手段可以防御普通刷单行为。 因为刷单的话呢，这个人呢，或者他使用同一个 IP 地址去刷，或者使用同一个手机号码去刷，这些行为呢，实际上在后台是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你只要在联网，这 IP 地址是不会那么频繁变化的。 这位工程师认为，目前网络上普遍存在刷单行为，有多方面的原因。 这个有些商家呢，他知道这种行为，但他不去管理。你看似刷这个单，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你这个应用或者是你这个平台的点击量也在上升。另一种方面呢，有些新兴的这种互联网公司，比如说小公司，他没有技术实力和这个足够多的资源去投入去做这种反作弊的分析。 这位工程师提醒刷单者，刷单虽然能带来蝇头小利，但长远来看得不偿失。 这种软件呢，10有8有里面都会藏有一定的木马。你以为能赚到钱的同时呢，其实你的个人信息，甚至你的账号信息，你都有可能被这个黑客所盗取。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我们常见的，比如像淘宝刷单、电商刷单，99.9%全部都是网络诈骗。 前不久，北京一名司机因为刷单套现3万多元，被海淀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批捕。上海警方也查处了一起专车司机恶意刷单、骗取专车公司补贴和垫付车费的案件，有4名涉案司机因为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